十二吗？十二。十二。十二号，来十三。十三。来十二。十三。泽西。 这个是外国人占领议会的情况。大家看一下， 现在是 几号？欢迎。 现在是 十一号，全部哦，大家都不能坐哦，全部都挤出去。有多少人？你知道吗？有7万到10万人。这个媒体都不敢报，所以一定要拿出来给大家写一下。回去搜寻，用英文搜寻，第一个字占领，啊，英文哦。第二个字威斯康星州。 你等下带，你等下带 过来。看得到很多图片，还有带着上，哇，这是维基百科，他占领多久了？大家猜一下，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 不是啊， 他是带着安全帽上去，超好笑。 走快啊！ 带牌，跟那甜甜圈一样，都找人带牌带牌。 好，哎，其实这个当事人呢，建立于友情之上，所以他害怕被认出来，于是由今天我小弟帮他们发声。这个主这一位当事人呢，他参加学运，结果男朋友都要走，干你娘嘞！好，即将我们来听他自己发声。哎，欢迎讲话。 可以讲话了吗？ 可以。 可以， 大声聊。现在可以了哈。 可以。 对啊，我每天累得要加班，就陪男朋友一起去立法院支持学运，就他在我面前绑嘞。 念名字。念名字。 那我说啦。 念名字。 谁说什么名字？ 男朋友名字啊，男朋友是我的哦。 继续。 喂，有听到？ 有啦，非常大声，快点！ 下午操他们这个狗男女！我们一起追他们骂干爹娘！ 干爹娘！干爹娘！ 继续！啊，你是不是哭了？ 不要哭 ！OK， 各位。一起帮他骂声干你娘！干你娘！ 干你娘！干你娘！ 干你娘！ 干你娘！ 利用管不冒干你娘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行为。好，那我们的广播时间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 好，在那个下一棒进来之前，这位那个小红帽哥，你昨天也在。好，我先宣布一件事情，现在已经那个11:30，我们收到。我收到很多 NGO 传来的消息，说警察打算到12:00。 OK， 好。 下面。 什么加快速度？什么加快速度？我们不是打算就讲完走光，然后让他们不用去。但是我们 可以带上去。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被，你愿意留在这里，然后等到被警察去领位置的话，那你就可以。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负担这个风险的话，你可以先去。跟大鹏。 对呀，干总管， 那如果我先跑了，你要跑吗？ 换我当主持人。 啊，抱歉。 现在差不多16号，他在待吗？ 后面 其实到目前为止，他刚才号码牌其实有在去，然后目前有工作的会在这边交。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征求一个新店，我手机没有电。 我有要代替一些人上去讲。 那好啊，小红帽哥在干嘛？你这样会 不会？ 我已经发完了。大家因为我觉得会有兴趣，一定会有兴趣。 我要道歉啊！干我就讨厌纠察队啦，你娘嘞！ 哇！ 今天穿的是吗？ 裤子都没有，那是 什么？我要穿大 裤。我跟你讲， 你去行政院啊！ 我跟你讲，说健康里面主要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 看有没有那个 是谁？你们记得名字吗？什么是谁？干拍谁啊？离婚追丽人呐！ 我发完了。 我靠！黄俊博发完，真好像魔鬼腿啊！拍谁？看你脸，这老娘太阳饼。 干！ 对不起，那边讲太阳饼笑，肖佳琪。纯金石头啦，不准加呀！ 干！ 你快回完，他几多涨了？啊， 没有，刚我跟他说10:00就。 干，忘记了，我写草稿还忘记了。干你俩拍谁？ 哈哈哈哈哈！ 有这样， 我可以讲国语吗？而且我很想讲台语，因为比较有那个气势。 你讲什么？ 很大时候就是 说这样，因为很多白料给你花掉。 对不起， 我 现在还好，我就今天直接讲。 都加都花掉， 今天完全没有战斗力。 我今天没有装备不好，就是很多乱讲，然后上来那个人想看这样。 你做个咸的，你个蛮优秀，你那波死我两顿啊！ 没错。 我啊，伊来试嘛，试哦，大家。 啊，没好的。 试试一千摆，试一千摆，一万摆嘛，是啊。 一 个也是，得爱，让新来人一个一个交代。 四千四百人去试嘛，很久啊。啊，若要试的中途做个，去试唔能拖台湾。 没错。刚才有在十六号。 外面的灯号是刷新看在一起。所以说现在这方面可以看一下。 全部集齐了。 全部都包起来了。 好，警察如果要你，警察想要来爆料的话，我们用特权让他查。 掉 对了，三只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边这右边你的右手边泡水，泡水，泡水。 等下郑茂强来，来碰警察。 我只是前面可以读书啦。啊，有一个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，就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是台湾来。”他说：“你讲中文，那你是中国人吗？”我说：“干你娘！我讲台语，你不懂吗？台湾人呐！” See? Seven。 帅处女在这里啊，怎么样？波提斯 Mr. Donuts 波提斯来波提斯波提斯 Mr. Donuts 其实放一个东西在这边，大家会觉得都不是很大。 好，那我们大家尽量视线不要关。 敢下线，下线。那怎么样？ 中国猛啊！ 喂喂喂！ 哦， 大家好。啊，我要给大家一段话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开始喽。天理不容，就像马卡龙，我脸上没有笑容，像是台湾黑熊。打电话给朱龙，朱兰德明之火。我看总统当了实在太忘我，行为太过火，人民一肚子火，所以没有度过进攻行政院，警察无视民怨，警棍速多熟练，行为不检点，像来自精神病院。我还听江宜桦说，警察只是用手摸，就像在妓院，言行实在太不收敛。国民党不虚心，因为狗吠狼心，把我。我们看着闹剧，我说他才像喜剧，甚至是场悲剧，最好早日杀青。3月30日当天就算日食，我也要吃着零食，喊着政府去吃屎，革命将不死，将像雨后春笋，相当沉稳。手中紧握民族的钥匙，有 香肠的味道。 的独裁手纹，还有造假的新闻。他是正义联盟，有着党共的参谋，根本阴谋，还是快去跳楼。邱毅指花为教，我看是镜片失焦，其实根本水脑，还是快回家吃。要请让我再次讲明，龙应台像是砚台，不是菜市场名，他只想出名，根本矫情，还妄想让毛雨露来台发行。我说王金平话术实在狠心，希望学运和平，其实把革命染平，就算出国旅行也要被党纪处刑。听说金小刀他就像曹操，随便出招背后捅一刀，就让敌人陷入泥沼，回家乖乖洗澡。4月10日今天是什么时日？转守为攻，为人民立功，直到天下为公，出关播种，真的很有种。我们不盲从，绝不是米虫，只是比较勇。要让台湾再次成为亚洲四小龙，所以马金江王最好是马金江王。国家那么糟，我说他妈操，与其签福帽，不如回家吃福帽。谢谢， 谢谢各位， 谢谢各位。